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其实说到蜂蜜啊，好像家家户户呢都是有蜂蜜的啊。我记当中家里老人在小的时候呢，给小孩做吃的的时候啊，都要放点蜂蜜。 对 啊， 您一说起这个，其实勾起了我很多回忆。就是我的姥姥在我的小的时候呢，经常是给我每天都沏点那个蜂蜜水。 对， 她说小孩喝了点。蜂蜜水挺好的，所以到现在呢，我一尝到那个蜂蜜独有的那种，哎，花香味儿，还有那种甘甜的那种感觉，我就想起家里的老人，包括现在很多的家庭里边都会常备蜂蜜。哎，蜂蜜呢，一方面呢可以，在一些领域吧代替糖，提供一些甜味儿；另外一些呢，这个人呢认为蜂蜜啊。它里边的这些优异的营养元素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有好处。当然中国人呢对于蜂蜜呢也是有很高的赞誉的，比如说以前有古人形容蜂蜜是散似甘露，凝如歌房啊，冰鲜玉润，随滑兰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蜂蜜散的时候呢，类似于甘露的那种形状，然后呢凝结在一起的时候，您去割它有如切脂肪的那样的这种感觉。 对， 冰鲜玉润，随滑兰香，这个兰香其实形容的就是蜂蜜独有的这种，它源自于它蜜源的这种香味儿，花香味儿。 是。 那么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其实应用蜂蜜啊，还有食用蜂蜜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如何在市场上找到一款好蜂蜜，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错。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蜜呢，还和这个普通的您在市面上呢看到了一些槐花蜜呀、草花蜜啊，还有一点不同。今天的这个蜂蜜，它首先的这个产地就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它的名字叫做沂蒙山。 哦，沂蒙山， 对， 山东的。 一提起这个沂蒙山啊，其实大家可能印象当中都是来自于电视或者电影当中的形象，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沂蒙小调， 对对对， 那个沂蒙六姐妹，是吧？我相信这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听众呢，对于这些电影啊、这些小调啊，其实印象都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包括沂蒙山地区呢，也是这个我们非常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风景的游览胜地。可是您不知道的是，沂蒙山啊，本身是它是由两个山组成的，是沂山的景区和蒙山的景区，它是两个山。在那边呢，就是因为它的风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因为它自然环境很好，这个在近些年吧，在那边呢开始进行了一些养蜂啊、调制蜂蜜的这么一个商业行为。那么从这点发现了沂蒙山当地的这个蜜源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平常我们说的这个槐花蜜，那它就是采用的这个槐花粉，然后呢蜜蜂把它酿成蜜的。然后另外一点呢，比如说像这个金条蜜，就是金条花的那个花粉，然后蜜蜂采集完了以后把它酿成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来自于正宗的沂蒙山山区里边的这个蜂蜜，其实它这个蜜源是很有说道的。 其实不同的花也好，不同的蜂蜜也好，不同的这种环境也好，它酿出的蜜呢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营养价值啊、口感呢都是有很多区别的。 对对对。 其实刚才您提到沂蒙山哈，我首先想到它是革命老区。 对，革命老区 啊， 它本身就是5A 级的风景区，所以它的这个自然条件非常非常卓越。 对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正宗的沂蒙山天然的蜂蜜组合里边呢有3种蜂蜜。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种呢是天然的 枇杷蜂蜜。 哦，枇杷，咱们都是把它当成一个水果吃是吧？ 对，吃枇杷。您像我这样的呢，其实特别爱吃枇杷。像我和周老师这样的，平常说话多的，尤其是有时候我们主持外景的节目什么的，还需要这个声音大一点，经常的这个嗓子不舒服。这个时候呢，家里边就会给我买那个枇杷，说你就当水果吃什么的，对你嗓子好。 对， 而且那味儿啊，特别的独特，你很难形容说其他的水果和枇杷呢能有一样的味道。 嗯， 而且吃完了以后呢，嗓子确实是，哎，还挺舒服的。 对，而且酸甜也好吃。 哎，酸甜也好吃。而且呢，您知道这个枇杷呀，它本身是冬季的，就是说它一般您看，普通的花它开花在春天，这个枇杷的花呢开花在十月份到次年的二月份。 哦， 所以说呢，这个小蜜蜂采完这个蜜以后，它酿造的这叫冬蜜，也是枇杷蜜， 所以它比较稀少 啊，比较稀少。另外一个呢，您想这个本身蜂蜜对于我们的嗓子啊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我们再取这个枇杷花当中的精华这个花粉，然后呢让小蜜蜂替我们酿造成这个枇杷蜜，特别适合夏天去饮用。 嗯， 而且呢特别适合就是咱们北京现在已经很热了啊的夏天。 对，其实说到这个蜂蜜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蜂蜜都非常多。 哎， 但是刚才听您讲了以后，夏天应景的应时的吃枇杷蜂蜜的，一个是它口味啊也好，另外呢这个时候吃确实有应季。 另外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款蜜呢叫做土蜂蜜，第三款蜜呢叫做沂蒙山的野山花蜂蜜。这就要说这个沂蒙山当地的这个特产了，一个是营养的宝库，一个是沂蒙山特产。大家都知道沂蒙山本身呢这块地方就是很少经过开发的，它本身也是个风景旅游区，所以呢它整个的沂蒙山地区的环境保护的特别特别好。它当地呢就有野山花。这个野山花呢可能比如说在一些集中的蜂蜜展区养蜂的地方呢是没有的，这个资源是独特的。这个时候呢您能尝到的就是我们这次给您提供的这个来自于沂蒙山的特产野山花蜂蜜。我们平常吃到的比如说像刚才我介绍的枇杷蜜还都是单一蜜源，但是这野山花蜜蜂它是把所有的这个花的花粉都带回来，所以说呢这个花粉当中的营养，这样酿造出来的蜂蜜是具有多种花的这个味道的。第一是口感好，第二个是味道非常非常的丰富，第三就是营养啊特别特别丰富。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土蜂蜜，就是因为当地有多种多样的蜜源，所以了吸引的这个中华土蜂， 就土蜂，这是个类别 啊，这是个类别。 对， 而且它不是人养的，它是自然的。这个土蜂蜜是怎么着呢？就是大家给它预备一个蜜箱，就等于说把那个我的这个外在条件给你弄好了以后呢，吸引这个土蜂来这儿筑巢。然后它筑完巢以后酿完蜜，您再尝那个蜜，和平常我们家养的一些这个小蜜蜂，它的那个蜜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那个蜜的颜色要深一些，这个蜂蜜啊要稠一些。 我看到过这个土蜜蜂 啊， 这个土蜜蜂啊它体型比较大， 哎， 而且那个翅膀比较长。 嗯， 据说它采集花蜜的能力也非常强。 嗯， 体质还非常的好，飞行的高度也高，它采蜜的半径啊是相对比较大的。而且这个土蜜蜂啊，因为它采蜜的半径大，所以呢它决定了它所采蜜的蜜源的品种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就决定了它的口感相对呢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正宗的沂蒙山的蜂蜜组合。那说了沂蒙山的特有的枇杷还有野花以及它特有的土蜜蜂等等，哎，正因为有了这些，所以就造就了沂蒙山天然的蜂蜜。那么说到这个沂蒙山的天然蜂蜜啊，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对，因为它本身呢是土蜂蜜，包括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有野山花的蜂蜜，有这个枇杷蜜，它都是天然去进行酿造的。而且呢沂蒙山本身的这样一个特点呢，就造就了沂蒙山这三款蜜都有着特别浓郁的这种花香味道。而且呢这个蜜它的波美度很高，就是特别特别甜，但是又不会有那种齁嗓子的感觉，就很润。 啊，这是我们去尝完了这三款蜂蜜以后普遍得出来的一个同事的这么一个反响。所以说我觉得这三款蜂蜜都是非常非常值得让我们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正宗的沂蒙山的天然的蜂蜜超值组，里边有三款蜂蜜，三款分别是天然的枇杷蜂蜜，还有天然的中华土蜂蜜，还有天然的野山花蜂蜜。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三种不同的啊，这个来自于沂蒙山的蜂蜜，那一瓶的是500克，是吧？ 500克。 刚才您说对一斤，那个枇杷蜂蜜呢，咱是给大家五瓶是吧？另外这个中华土蜂蜜呢， 也是五瓶， 也是500克的， 等于也是5斤， 哎，也是五斤。另外这个野山花的蜂蜜 同样是5瓶， 等于是 15斤 啊，15斤呢， 一共是15瓶，一共是15斤的蜂蜜。 是， 一般呢，这15罐的这个正宗的沂蒙山的天然蜂蜜的，它市场价呢要599，在当地的景区也是这个组合599块钱的这样一个价格。但是咱们是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自己的购物平台嘛，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块钱，一共是15斤的正宗的沂蒙山的天然蜂蜜。这个价格您想啊，一瓶也就是1斤呢，才20块钱， 就是啊，价格真的非常合适， 非常非常合适。 所以如果大家呢想吃蜂蜜啊，家里囤点蜂蜜的话，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啊，就是刚才呢我们说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沂蒙山的天然枇杷蜂蜜5瓶，每瓶是1斤，正宗的沂蒙山的天然的中华土蜂蜜5瓶，每瓶是1斤，还有正宗的沂蒙山的天然野山花的蜂蜜5瓶，每瓶是1斤，一共是15瓶，一共是15斤的这么一个总量。它首先每一瓶上面都有一个标志，它是由我们这个有关的部门颁发的农产品的地理标志，保证它是沂蒙山的正宗出品， 代表性的产品， 对，代表性的产品。第二，每一瓶都由泰山保险去进行了承保， 对。 还有一点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正宗的沂蒙山的天然的蜂蜜超值组呢，它的瓶身上啊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特别贴心的这么一个提示，这也侧面证明了这款蜂蜜的质量非常高，它的配料就是天然的蜂蜜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5斤的蜂蜜，每斤是1瓶装，其中呢有5瓶是天然的枇杷蜂蜜，特别适合夏天吃。 对， 还有呢，包括5瓶的天然的中华的土蜂蜜，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沂蒙山的天然的蜂蜜，那它是沂蒙山的特产，野山花的蜂蜜也是5瓶，每瓶是1斤，一共是5斤，一共15斤的蜂蜜，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299块钱。 那么什么概念呢？一大瓶也就是20块钱， 20块钱 啊。所以呢，关键是这个物有所值， 是的， 这个东西非常好。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看东京奥运，购健康好物，北广购物与您一起为中国代表团加油。在7月24号至7月28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7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东京奥运，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厂家代表王经理，王总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给大家带到全新的一个产品啊，这相信很多的朋友非常熟知，就是咱们这金枪鱼罐头啊。那么提到这个金枪鱼啊，很多朋友以往在外面经常吃，但是它的价格说句实话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金枪鱼啊，它本身就是属于一种深海鱼种啊。那么为什么很多朋友即使它的价格非常高还去吃呢？就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像咱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你常吃那个鱼油，大家都知道就是由深海鱼或者是金枪鱼所提取的，它含有的这个 Omega 3包括 DHA 的这个成分啊是非常非常高的。 其实说到金枪鱼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是深海当中不折不扣的运动健将，而且呢它的体型呢也比较的大哈，它的营养成分呢相对也是比较高的。如果在家里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金枪鱼做了吃的话呢，这个还真不太好， 还真不好做。 所以呢有些人吃金枪鱼呢经常会到外边比如说买这个三明治， 要不就吃那个刺身，吃刺身比较多。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如果您要想吃金枪鱼的话呢，机会来了。今天呢我们是把金枪鱼啊做成了罐头的食品。 我们整个从采捕它是非常困难的，包括它的整个采捕周期是非常长的，包括它的加工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金枪鱼呢，今天咱们所有的罐头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升级到185克升级加量装的。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点呢？ 小四两了吧。 对，因为很多朋友以往在很多的商超你会去看一下去比一下，你以往买的那个金枪鱼罐头基本都是80克或者100克的，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加工成本呢，包括它整个原料的成本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再就是啊，因为金枪鱼它属于深海鱼嘛，周老师，它的采捕周期跟以往咱们吃的带鱼啊或者黄花鱼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可能带鱼黄花鱼可能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月周期你可能做到一个采捕，但是金枪鱼啊，它需要半年的一个采捕周期才能把咱们金枪所有的原料带到咱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么一个国内。所以真正是深海以上百米以上的这个这么一个鱼种。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金枪鱼我们是去皮去骨啊纯肉的给大家装到咱们整个的一个罐中。那么咱们这一罐呢185克的大罐装。 而且这个金枪鱼啊，它很早就开始做罐头食品了。它是属于非常传统的鱼类的罐头食品。那说到今天这个罐头食品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原来大家总觉得罐头食品会不会里边有防腐剂啊，这些吃了以后不安全不健康啊。我告诉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这个大品牌的金枪鱼的罐头食品。他们做罐头食品已经有很多年了。 对，因为我们状元海品牌呢本身是我们大连这么一个企业，也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的龙头企业啊，也是长海县的十大渔业企业。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这个金枪鱼罐头啊是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的，而且呢回家大家能达到什么标准呢？开罐即食的一个标准，里面是纯肉，没有豆啊或者配菜都没有。那么很多朋友问了，如果说咱们今天185克去到咱们专柜去买这一罐多少钱啊？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这一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的话啊，这一罐在24块钱这一罐。说句实话，咱们这个价格也能接受，但是今天咱们新品首发，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我给大家带到是咱们这个油浸口味的，是185克6大罐。 水浸口味的金枪鱼185克六大罐，整整的两种口味12大罐带到给大家。 嗯，那么12罐的话，今天咱们是什么价格？ 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多少钱呢？299块钱啊！但是周老师，因为咱们今天我刚刚说过是新品首发嘛，咱们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这样周老师啊，我再给大家两种口味各送6罐，也就是说再送12罐、 哦、啊，那一共就是24罐。 对对对对对对、 啊，那价钱依然是299。 对对对对对， 哎、啊，这么核算的话，一罐也就是 10块多， 10块来钱。 对对对、 啊，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关键它一罐是小4两啊，这种大罐的。 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啊，今天咱们是这么样，是24罐的组合，咱们是12罐。油浸的12罐，水浸的啊，整整的24大罐，299。那么很多朋友说，这个水浸和油浸的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一下哈，水浸和油浸它是属于原味的一种。油浸呢，相对而言，家里如果说口比较重的啊，你要是直接拌面条、拌米饭啊，可以直接来吃。那么水浸的，我告诉大家，口味比较轻的，你可以做一些蔬菜沙拉，做一个寿司或者做一个三明治。 我呢再提醒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在我们平台上新品上市哈，可以说是福利的一个组合了。今天咱们是油浸的金枪鱼，是185克一罐，给大家呢是连赠品在这个主品的一共是12罐。啊，另外呢，咱们的这个水浸的金枪鱼，咱们是12罐，一共是24罐啊。所以呢，今天价格只要299，外面的一罐呢就要20来块钱，但是这个呢，咱们核算下来一罐也就是10来块钱，所以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们再总结一下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这个大品牌的金枪鱼的罐头组合。因为它是第一次跟我们的平台出现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优惠幅度是比较大的，既有这个油浸的，还有水浸的啊。本来呢就是12罐啊，6罐一个，但是今天呢我们又翻了一下， 前10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送12罐，也是2种口味的啊， 就翻了一倍啊。 对， 等于一共是24大罐，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其实这个金枪鱼的罐头的话呢，平时在生活当中咱们怎么吃更合适？ 首先呢，咱们所有的金枪鱼罐头啊，咱们家里啊有小孩的，包括咱们家里女士、男士、老人，咱们都可以来食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咱们所有的金枪鱼，您开罐之后里面啊是纯肉的，没有配菜，去皮去骨的。那么金枪鱼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的鱼肉是非常非常嫩的。回家呢，你直接开罐啊，家里如果说有这个小米粥或者白米粥啊，直接可以把那个鱼肉捣碎，给孩子做一个辅食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吃法， 就是搁在粥里边拌一下， 哎，再就是或者给孩子蒸一个鸡蛋羹，放点咱们这个金枪鱼，再就是咱们家里啊，有的时候咱们男士啊、女士比较忙的时候啊，这个金枪鱼罐头啊，你回家直接开上一罐，你知道吧？直接盖在咱们那个面条上，它整个里面是带着汤汁的，所以说你连卤都省了哈，除了整个的面条裹着这个汤汁，那么这个面条再裹着这个鱼肉，这一口下去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再就是咱们这个金枪鱼呢，回家哎，咱们现在很多孩子天天都上学，早晨父母都忙，对不对？你想给孩子吃点快手菜、营养菜怎么办呢？早晨你就弄点那个面包片，对不对？夹点咱们这个金枪鱼鱼肉 啊，金枪鱼三明治在外面买这一份也非常贵的，所以说吃着又营养又好。那么很多女士说，我想吃点这个不发胖的，还低胆固醇低脂肪的，回家怎么吃呢？你就用点那个蔬菜沙拉，对不对？你放点金枪鱼啊，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家里吃点就是一般怎么吃，周老师，就是用这个金枪鱼做点意大利面， 嗯， 啊，你撒点番茄酱，煮点意大利面，金枪鱼一放上，就是热气腾腾的一碗面条，特别特别好吃。 其实刚才你说这个华那边的，搁一点这个生菜呀、啊，搁点小西红柿啊、然后拌上这个金枪鱼的罐头哈，就是一道沙拉。 哎，对，特别是像你，周老师，你经常健身，你知道吧？金枪鱼本身它是低脂低胆固醇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健身呢，咱们也可以来多吃点这个金枪鱼。所以说它的含有的营养价值，首先第一种我跟大家说一下，那就是欧米伽三里面有个什么 DHA， 再一个就是咱们里面有个 EPA。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状元海的金枪鱼的罐头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平台当中的出现， 对， 而且今天我们的优惠力度呢是非常大的啊。我们是这样的，有油浸的金枪鱼和水浸的金枪鱼这么两大类啊。咱们是185克，也就是小四两一大罐，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一共是12罐，加上12罐是24罐。当然了，是前100名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咱们这个组合是299元， 对、 那么和一罐也就是10来块钱这么大的一罐哈。真的是货真价实。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刚才呢，我们编辑也给我开了一罐哈，我也试吃了一下，真的这个肉块是比较完整， 是 啊，而且这个鱼肉的纹理呢也特别的紧致，没有什么浮肉啊，油肉呢分离的也是非常的清晰，肉质也特别的细腻，嚼起来啊是真的很香。而且呢，水浸的比油浸的吃起来好像更清爽一点哈， 对， 偏清淡。 因为咱们油浸的口味啊，就是口味偏重一些。如果说家里啊不想加调味料的话啊，就是直接拌面条或者拌米饭或者炒米饭的话，直接可以用这个油浸的啊。那么这个水浸呢，我建议大家回家可以啊，配在米粥里啊，或者是拌个蔬菜沙拉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金枪鱼它含有的这个欧米伽三包括 DHA 的这个成分啊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您家里啊，如果说有老人有孩子，这个金枪鱼你一定要备上几组，因为金枪鱼今天我全都给你做到185克的大罐装，里面是净鱼肉，去皮去骨的。而且周老师，这款产品是目前我们状元海旗下的一个拳头型产品， 所以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啊， 对， 非常实在的一个产品了。 那 今天咱们有油浸的金枪鱼和水浸的哈， 对， 就是不同的口味。 是这样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油浸口味的是整整的12大罐，水浸口味的是整整的12大罐，每一罐都是185克，足斤足两，大家放心来订购。那么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24罐多少钱呢？将近小600块钱的一个价格啊。但是今天在咱们这个节目新品首发，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299块钱。同时呢，小王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我保证所有原料啊全都是原产地直供的，而且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包括配菜都没有，到家里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我们全过程是通过高温杀菌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订购。 刚才我算了一下价格，大概是5折，所以咱们这个组合呢一共是24大罐，只要299元啊，合一罐的话10来块钱。所以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金枪鱼啊，那我第一次吃金枪鱼呢是吃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啊，吃起来真的是非常肉头，非常的香啊。 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建议大家能订购2组的别订购1组，能订购3组的别订购2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新品首发的这么一个价格，总共是24大罐，每一罐是185克的啊。 那今天呢，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是185克，将近4两一大罐，给大家一共是24罐啊，既有油浸的，又有水浸的，价格呢才299元，那么合一罐也就是10来块钱。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